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阿跟团会有错啊？ 报咩团啊？新春啊？ 唔系啊，即系啱啱，即系其实咁啦，啱啱噶啦，都成个月嘅，你要即系你知录音噶啦，系咪先？啊，咁啊，你知我啲节目啊，我啲 topic 系多到讲唔晒噶嘛，你知啊？咁就去咗一家参加咗一个网友，原来我有一个听众咧。啊，唔可以慶祝，喺一個喺某討論區，咁啊搞開一啲平價團嘅，即係邪機團啦。 平價邪機團 係啦，咁嘅網友咁咧就喺某一個討論區就見到， 嗯， 因為佢係低調啲啊，咁我費事講咁多啦，啊咁樣，啊咁佢又見到有人做節目係講沙灣嘅，佢咁啱咧就係講搞呢個沙灣團嘅咁樣，咁嗰、那個咁啊佢啊咁啊有一次啊 QQ 我。微信我，咁、同我傾下一啲啲嘢啦，即係話佢話沙灣啲酒店咧邊間好啲啊，邊間唔好啲啦、啊，佢講到球水山，球水山 嘅，球水山啊， 係、 哇，依家天氣凍到撲街啊！ 我唔怕嘅，五百幾蚊晚啫 ，OK， 咁樣嗰啲酒店 OK 啦，咁我都同你我大家喺傾下啲酒店嗰啲嘢啦，跟住就咁我問啦，佢自己係搞呢個沙灣團， 嗯。 邪機團咁啊！我話咦， 咪啱咯，啱嘴型咧，兩個 啱嘴型啊，好都幾好傾啊！咁我跟住咪同佢去咗佢個團度咯。 你地頭嚟噶嘛？嗰度沙灣， 即係同佢去，即係跟咗佢去之後咧，我咧就覺得我係唔係一個適合搞團嘅人咯？ 點解咁講咧？ 喂，人哋搞呢團好蒲好蒲好蒲好蒲啊！ 蒲係點咧？即係你唔會話攞張人名表出嚟對人名啩？ 咁我唔會，因為我就諗住揾一啲咧，佢同我嘅傾偈內容咧，即係佢要 sell 點樣 sell 佢嗰個佢嗰個團啊嚇，佢 sell 得嚟即係同我哋真係完全唔同啊！ 先講話嗱，你有人哋 pro， 咁係因為可能你有不足先覺得人哋 pro 嘅啫。 咁係， 咁同你之前搞團有咩分別咧？即係人哋優點喺邊度咧？ 嗱我唔講佢點樣同啲網友佢嗰啲宣傳先啦。咁 唔講佢宣傳先，我個質素先。 咁大家其實都係去類似沙灣嘅場咁樣。咁佢去開佢嘅主場咧，就啊點樣講呢間場咧？叫山雞咯，好唔好啊？ 山雞， 山雞變乜嘢咧？ 啊 ，OK， 嗱，咁大家明唔明啦？ 山雞場啦、 啊，山雞啦，個場叫山雞啦，好冇？咁、咧就即係嗱，你諗下，我哋去同我同阿我哋阿碌啊，同埋其他朋友去玩嘅話，咁啊首先就係、是、喂，大佬得啦，你嚟，我收你500啊，唔好收幾錢啦、啊，我啲團真係有啲嘢貴啲啦，係嘛？我收500。咁就任你飲啦，咁就飲罐裝啤酒啦，咁樣咁呢啲咁啊，梗係揾件 DJ 嚟幫我打下碟啊，或者個 DJ 斟下酒啊，倒下酒啊啦，一件 DJ 唔夠，嗌夠兩件㗎啦，好似阿碌上次喺水 X 搞咁啊，我哋七條仔都兩件 DJ 嘅，係先？嗱，佢嗰啲搞法點樣咧？我哋去我哋首先嗰日咧就去喺呢個羅湖火車站咁啊集合啦，咁跟住咧佢包車。 哦，包車， 包車，佢仲教埋咧，佢喺微信去教埋啲網友咧，或者教埋我啦，係點樣可以坐一個平嘅小巴，係10蚊位嘅啫、啊，去到沙灣自己落。 但一般幾多錢啊，小 Bang 仔？ 10蚊， 都係10蚊。 10蚊，但佢係包車，佢係包架嗰啲車人車啦，咁樣咁啊，車到我哋去到 齋去唔翻係咪啊？ 嚇， 齋去唔翻， 啊齋去唔翻咁樣啊，咁去到嗰間場附近啦，跟住我哋咪行過去咯，咁、行去嗰間叫山雞嘅卡拉 OK 啦。如果我有山雞變乜嘢咧，大家自己諗啦嚇。山雞咁樣去到咁啊。如果你話裝修 Kitty Quiet 啦，你同我哋去開阿表妹嗰度啊，即係沙灣啊表妹嗰度咧係差唔多嘅啫。甚至乎你話同啲水同啲沙嘴場啊， 嗯， 沙嘴嘅斜機都係差唔多。 嗯、 但係玩法咧就同我哋玩開嘅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哋咧就似呢個沙嘴場，即係咧你一開房咁，其實冇咩固定媽咪嘅嚇，啲媽咪就係咁帶女落嚟，可能你唔識個媽咪。就帶5件，啊呢、這個媽咪帶6件，咁、樣，啊嗰、那個媽咪帶2件， 即係可以換媽咪， 係啦， 唔一定要梗媽咪， 冇佢咪就冇一個梗嘅媽咪俾你， 嚇、 啲人睇啲媽咪睇嗰陣嚟啦， 咁沙咀其實沙咀係咁玩，係咁玩嘅。即係我哋一嚟我哋乜開玩開咧，就有一個固定媽咪就帶咗自己嗰組女先啦。咁其實我都知佢哋係一來咁樣玩嘅。咁只係我就覺得哇太混亂啫，係咪先？ 嗯。 咁啊，勁啊勁喎！佢帶，因為我哋一行就六七個人到啦，咁啊，依日佢搞團啊嘛，嗱一陣間我先講下佢啲價錢啊，成啊咁樣嚇，係真係平嘅話聲聽嚇，咁啊一坐低，咁啲媽咪就四有兩三個媽咪已經入嚟啦，每個媽咪拖住三四件女至少。推三四件女就走嚟啊！呢个好唔好啊？呢个咩咩乜乜乜啊咁样。 咁想问你嗰团咧，即系你嗰日去嗰团有几条仔啊？ 七条好似 都系七条。 七条吓咁其实都几好玩嘅，七条仔几好玩噶啦。咁跟住好似夜啲，仲有啲朋友，仲有啲我哋团友啦佢啲网友啦，团友就会都有过嚟，好夜啲都有嘅。咁我又唔系好知，因为。飲到嗡嗡地咁樣咁佢跟住就嗌啲女佢係酒都未有啊，啤酒都未有，你已經係明天白帶大女嚟坐 嚇， 哇咁佢都幾幹㗎喎，而且女嘅質素就點講呢，嗱我首先要講一講呢啲媽咪點樣搵到女先，其實呢啲女呢就唔係個媽咪嘅， 唔係跟住呢個媽咪， 跟住呢個媽咪係唔係嘅，呢啲女就其實呢喺沙灣喺桂，好似喺桂花後面呢有一條，或者佢有一堆女企街咁上下， 簡單啲嚟講啲叫倉女得唔得，又 可以， 因為你嗰時你曾經講過你向西村嗰陣時都有啲倉女 啊，差唔多囉，差唔多， 即係喺個倉度帶出嚟， 或者企街咁， 只不過係同媽咪帶過嚟， 係啦，咁個媽咪就去揾呢啲咁嘅女仔。呢三件就跟我上去跟我上去啦，咁樣或者啲女仔就自己搵個媽咪嘅，咁就上去，所以佢哋就好冇規矩嘅，即係佢啲唔係即係冇規則， 冇訓練過啦， 冇規則嘅，一嚟個媽咪 兵嚟嘅， 係咁係咁 sell 你啦，喂就好多㗎喎，我哋平時睇一轉女咪十零個，喂可以咁講，佢一嚟三個媽咪每件帶每個帶四個，十二件嘅咯。係如果你唔啱，第二啲媽咪又帶第二啲幾個媽咪又會帶幾件過嚟嘅喎。即係你係好密嘅，睇得好密嘅。咁當然啦，我就比較差啲，我要要求過夜嘛。喺過夜嗰度咧，就其實廣場我七點鐘去到，好早啊，係冇女過夜嘅，係一件女都唔肯過夜嘅。 點解咧？ 咁講真，你計到啦，你過夜俾幾錢啫？其實過夜係佢哋嗰度公價咧，就係246啊， 二四六 三六二三六，坐咗200， 一 Q 300， 一 Q 300， 過夜600， 係啦係啦係啦， 咁筍，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通常咁上下啫。其實基本上喺呢、這個沙灣近邊呢個公價，除咗金 X 龍嘅啫。金 X 城嘅啫，除咗呢間之外咧，全部都係200坐台，300一 Q 就600個嘢嘅。咁其實我哋去開入表妹嗰間咧，都貴少少啦。咁佢嗰得咧300坐台，400一 Q 就部都係700個嘢啫嘛，都係貴一嚿啫嘛，貴幾貴一嚿嘅啫。除咗我去開金 X 城啊，幫妻啊助理嗰度啦，就咁嗰度例外啫。咁啊，因為譬如咁啦，你譬如你我七點鐘到，如果我嗌件坐台，唔係我嗌件過夜。喂，咁佢七點至到第二朝，我假設三四點啦嚇，咁佢就冇㗎喇喎，咁佢覺得佢做少好多生意㗎嘛，係咪先？所以呢，如果好似我呢類型嘅一定要過夜嘅呢，就有幾個方法，就同佢哋玩法就唔同啦。 喂，嗰樣嘢想問先，假設你話喂二四六咁計啦，咁啊，你而家你譬如你要 mark 咗件唔過夜嘅或者係一 Q 都冇嘅，齋坐嘅啫。 200， 咁都係俾200。咁但係你要轉 女。236啊 ,236。 轉咗女呢？ 轉女唔緊要㗎。 轉女。咁你想呢條女想俾錢佢㗎？ 都要俾。 都要俾兩嚿。 係啦。所以我哋應該我要點樣玩呢？如果好似我呢類型嘅咁嘅即係要過夜嘅客人呢，冇辦法㗎啦。因為你冇到九點至十點呢，係冇女肯同你過夜嘅。Okay? 你就要搵一件女坐住台先， 因為啲女希望博做多轉。 係啦，坐住台先 ,ok? 或者坐住台先啦，你譬如坐完之後坐，因為佢哋有限坐，因為網友問我有冇限坐，我可能話冇，原來唔係有限坐。佢哋如果譬如你坐台呢，佢限坐兩個鐘。但如果你呢個乜嘢呢，兩個半鐘，如果限日啊，限日就限坐兩個半鐘，如果你一 Q 呢就限坐三個半鐘，但如果你星期六日呢就限坐兩個半鐘， 就行錯兩個鐘，一 Q 就三個鐘行錯。 行錯一 Q 同埋平日過夜都係三個鐘。 係。 啊，即係平時行一去都有一 Q 就三個鐘，禮拜六日呢又三個鐘。 行一呢就一 Q 就三個半。 哦，三個半 ，OK， 同三個， 係啦，同三個， 即少半個粒鐘， 係啦，大家都係少咗半粒鐘，總之係行一就少半粒鐘啦，嚇， 過夜咧， 過夜邊有乜嘢同乜嘢嘅啫，話明過夜， 即係坐幾耐都得㗎啦， 唔係啊，你係九點前冇女肯同你過夜，甚至十點鐘都未必有女肯同你過夜， 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假設你真係 mark 到佢坐過夜嘅，咁你咪可以坐到幾點都可以上得房， 係係咁就唔計啦， 蝕底你嘅事啦嚇，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基本上嗰啲時間你㗎嘛，你可以同佢坐玩到五點㗎。佢冇可能都係冇可能啦，我都冇可能啦，你可能玩三點㗎，冇可能㗎，但我哋冇可能咁解㗎嘛。咁即係而家對住，如果譬如你話呢啲咁嘅團咧，啱啲乜嘢網友咧？中意玩靚妹， 偷條 玩靚妹嘅網友，玩靚妹嘅網友，一家長即係啲女真係唔老啊！即係你揾個廿四歲咧，其實好撚困難。你揾十零廿歲就好撚容易。OK， 嗱個質素去到咁嘅，嗱靚唔靚嗰啲就大家睇啦，係咪先？但係如果譬如 年紀 guarantee 就係樣貌啊，身材就冇得 guarantee。 我冇 guarantee 啦，年紀我可以 guarantee 佢廿四歲以下、OK， 甚至二十歲以下我都見到有啲真係好癮，好撚癮。我見到啲癮撚到我唔撚咁撚 夠膽嗌。小學啱啱咪中學啱啱放學嗰啲咁啊， 嗰啲一癮到我自己都唔敢嗌咁算啦。OK， 咁咧譬如我哋呢網友點啊？我話咧又平。嗱而家我講下價錢啦，250蚊飲。由可以由七點飲到晏晝七點，唔係夜晚七點飲到呢個凌晨一點， 250蚊任飲。 嚇、 啊！咁即係換句話講，你跟佢個團250蚊任飲咧，如果你乜嘢都唔去嘅，齋喺個晚喺嗰度玩嘅啫，俾咗200。 嗯。 如果去一 Q 嘅，自己額外揞多300。 即係咁樣啊！即係佢哋，我想點講？點解佢哋係搞得好蒲咧？嚇、啊！如果你唔飲非酒精嘅飲品，係收你200。OK。非酒精，即係唔係譬如唔飲酒嘅，收你200。OK， 甚至乎係咩？如果你譬如你嗌坐兩件嘅，就貴啲。坐兩件嘅收多你50。 嗯， 嗱，同我哋玩法唔同嘅。嗱，咁我哋就唔 肯酒度會收多。 嚇，收多50蚊。嚇，一收多50蚊。咁我哋唔係噶嘛，我哋如果譬如我哋搞開同阿碌佢哋玩，哇！你坐兩件，都係咁多噶啦。你坐10件都咁多，唔撚柒你嚟噶嘛。你坐兩件仲好，大家開心啲，係咪先？得咁樣噶嘛。但係佢哋咧就知道。佢哋係抱到點樣咧？計到，咦？如果你多件女，你咪要多個人飲酒咯，嚇、 啊， 咁咪收多你50咯、 啊， 其實我覺得公道喎，我覺得公道啊，公道啊，喺一個公道啊， 嚇、啊，你多個人燒酒，梗係要多個人俾多個人錢㗎啦， 係咯，係嘛，咁因為我哋玩法唔同啫，咁譬如你係諗住坐兩件嘅，都係俾多50蚊啫。咁其實好唔出奇啊！坐兩件 十蚊嘅嘢都唔係好貴啫。 唔係你喺我嗰種玩法嚟講，你必然要坐兩件啫。如果譬如嗱，你啲網友嗱，我假設係啲網友啦，佢係中意靚妹嘅，中意平嘅價錢平嘅，咁佢好啱佢，中意玩仲要中玩 Q 嘅，一 Q 唔過嘢嘅。如果你呢三個要求你係有兩種你係會咁做嘅咧 ，OK 呢間場你可以去，你絕對可以去，或者你可以跟呢位網友嘅，如果你想要佢個資料咧，咁我可以俾佢微信你啊 ，CRPM 啦，嚇咁樣。我都嘗試接觸問下佢肯唔肯過嚟做節目嘅，咁佢話考慮中，咁我希望啦，可以揾到佢上嚟節目啦，啊，咁就呢樣打後先講啦，嚇。咁其實呢度型網友係可以嘅，即係話點樣講咧？一 Q 平， 嗯， 同埋呢個點樣講啊？ 可以揀飲酒唔飲酒， 係啦，係啊，飲唔飲酒？ 過往嗰啲團咧，飲唔飲酒照夾。 我唔撚理你㗎啦， 啱唔啱？ 一係我請你嘅啫，好似阿 Super Pet 咁，我一係我請你， 啊， 你一係就你俾足，一係我請你，我就咁樣啦。咁佢哋唔睇，咁所以我唔係一搞團咯。即係佢搞團係呢個朋友我係點做咧？我哋就好簡單啦，一個 DJ 唔夠就兩個唔夠 DJ 唔夠三個噶嘛。啊、你要你中意揾，你唔中意坐女嘅，中意溝 DJ 嘅，咁你咪嗌多個 DJ 搞 DJ 咯。 你先搞掂， 我哋咁啊嚇。嗱，跟親佢呢團咧冇 DJ 就係可以網友或者你自己。 嗯哼， 咁又可以慳翻50蚊啦，或者100蚊啦。 其實個情況就係等於你去酒吧負責揸數嗰個負責酒啊嗰啲啦，啱啱先斟酒啊或者 係啦， 總之就好少飲嘅。 係啦， 我估計嗰個團長都應該好唔會點飲噶啦。 誒，佢有飲嘅，因為冇辦法。實隊佢㗎嘛，尤其是我咪有女坐實隊佢㗎。 系咪先？都有女才唔怼佢啦。 系啦，有女朋友唔会怼佢，都系咯，即系头段嘅啫。 系啦，都系头段嘅啫。佢唔当然啦，佢仲系我 好清醒嗰个。 佢仲会有其他台嘅，即系就系搞团死得啦。讲真，系咪先？咁佢就其他台。咁啲台嘅话，咁佢都要饮嘅。咁即係点样讲呢，佢係负责嗌你上嚟玩，咁你自己揀女揀唔到女都唔关事㗎啦，都唔关事㗎。OK， 係啦。 听天由命㗎啦， 听天由命啦。咁假设如果啲网友係鍾意咁玩嘅 ,OK， 你可以跟呢团㗎。因为平。而且譬如佢真係早七点钟就可以啦。一 Q。而且你唔係好饮得嘅。因为 最大问题我嚟讲呢，就係佢啲酒就我觉得流流地囉。 罐装喎、 哦，唔系罐装，支装，玻璃樽大支大啤，佢饮大啤嘅，咁我就觉得流流地啦，咁样当然，因为饮完之后第二日我头痛啊，咁当然如果有啲网友系唔饮酒嘅，或者饮少量嘅，喂，佢完全冇问题嘅、哦，佢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嘛，其实某程度， 其实基本上我话俾你听，如果我计呢条数咧，七点钟上去咧，就十一点钟已经翻到落嚟啦， 翻到落嚟， 我当你玩到九点零钟十点上火，你搞得几耐啫？ 但系讲真，你行坐啊嘛，嗰啲女友行坐啊嘛， 系咯。 如果好似我呢类型嘅客人咧。嗱，我真係必定要過夜㗎嘛，因為我唔鍾意，我鍾意懶女瞓覺㗎嘛。嗱，喺我嚟講就係好撚大鑊，好撚大鑊嘅問題啦。OK， 問題係咩呢？我去到係冇女肯過夜嘅。 啊， 我必定要點做呢？搵件坐低先。 係啦，轉咯唯有。 唔撚你嘅靚與唔靚乜嘢。嗱，我而家諗住我咁話呢，因為其實起碼我七點鐘，起碼我要坐到九點鐘先可以搵到女過夜㗎喎。玩手冇添喎。咁譬如咁我或者我應該點話呢？搵件一 Q 嘅。一 Q， 我都俾三嚿咋嘛，咁喺楼上嘅钟点房80蚊钟点房咋嘛， 捉你球水山咩？ 唔係过夜球水山啦，即係我应该点呢，我租定一间过夜房或者唔租都得啦，到时先租啦，我就有先喺下面七点钟或者七点零钟啦，坐住见係諗住一 Q 嘅，跟住就上房博完嘢，咁就玩三个钟头㗎嘛，因为俾一 Q 玩三个钟头，我俾三嚿 ，OK， 完咗之后大概可能九点至十点，嗰两走唔走我唔知啦，咁跟住你我咪再 mark 一件， 另外一件 过嚟六嚿过夜咯， 咁个成本会唔会贵咗好多咧？ 咁冇办法噶，喂，如果呢类型嘅场，而家系有你晏啲去咯，你我九点零钟去咯，九点零钟去我一攞就可以搵过夜啦。咁我遇著呢個問題㗎嘛，咁呢個唔係個場嘅問題喎，係我嘅問題㗎喎， 你都係好少七點零鐘去㗎啫， 因為我呢次就七點零鐘去 㗎嘛，因為 跟團㗎嘛， 你唔跟團就好少咁早去㗎嘛， 唔係㗎，嗱講真佢要去一個團㗎嘛，咁我可以八點鐘我去到㗎，我可以八點鐘去㗎，我平時去其他場我八點鐘去㗎啦，其實基本上有八點鐘去我都要坐一件先㗎喎，我冇理由戇居居坐喺度。是先坐喺度等喎，你班仔全部立撚晒女啊，差緊妹開心心，我戇居居喺等女，我唔撚滯㗎嘛，我冇可能係咁㗎嘛。 咁即係換句話講，其實簡單啲跟佢呢個團最好呢照跟，但係呢就自己遲啲上去就會相對地會比較平啲，可唔可以有 咁樣講？咁唔可以咁講喎，因為如果譬如我係 但你遲兩個鐘頭上去起碼慳三嚿喎、 哦。但我屌多件女喎，喂你冇得計喎，呢啲嗱呢條數冇得計㗎，啱啱啊？ 你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你有冇能力 先？絕對有呢個能力啦，因為你嗰個快餐一定係可以做到㗎嘛，你係包到一 Q 先嘅，首先你明唔明白啦，包咗一 Q 跟住你過夜嗰六嚿嗰六過夜嗰個你再一 Q 你必定兩 Q 㗎嘛，明唔明啊？係咪先？ 如果根據你過往嘅紀錄應該係過夜係兩 Q 㗎嘛， 係呀，咁呢次我都兩 Q 啦，喂講真，以我紀錄，我出去福田啲嗰啲小姐過夜嘅1500啦，係咪先，有1200啦，有1100啦，係我喺上沙我都要8嚿啦，係咪先，喂喺個唔夠，但我喺上沙做最平㗎啦，我係計阿表妹同我上沙，我都係要7嚿至8嚿、 啊、 但係講真我是可以搞兩件喎，但如果是我喺表妹或者上山我要咁樣搞兩件嘅話 好金囉。 咁就金好多囉喎。 金好多囉。 係兩件事嚟喎。所以喺呢樣嘢我係冇話著數與唔著數㗎。OK， 我係覺得咦基本上就係咁玩。即係只要覺得網友係認為跟呢個團係覺得如果你走去流流地嘅你唔介意嘅。而且你係覺得平先玩得嘅，鍾意一 Q 嘅。酒店唔緊要嘅。鍾意玩靚妹，嗱呢啲呢個呢間場 真係好嘅話聲聽， 即係好老實講，如果你覺得你跟住呢個團之後，你係會再有下一次嘅，你覺得會唔會呢？ 我嘅下一次就唔係跟團，我揾呢位網友訂台訂房、因為你知啦，呢啲咁嘅卡拉 OK 場呢，你唔識人訂台，其實係成日訂唔到嘅、你唔係自己去，就係 walk in 去，你就訂到台嘅。OK， 咁你使死起碼。即係幫襯，而家譬如你訂台， 起碼幫襯五六次之後認識咗。 首先你幫襯咗我哋個網友先啦，首先係咪先？係咪先？你幫襯我呢位網友先啦，可以你唔係一定跟團噶，我冇講過要跟團啊。OK， 你可以幫襯呢個網友去訂台噶。OK， 訂房嚇、燒玩法一樣，但你一定會貴，一定會貴。一定會貴，因為你去到就唔係飲大啤， 即係換句話，你一個人去咧就跟團玩就好玩。如果你一班人去咧，就揾佢幫你訂。 係啦，幫埋我訂台好玩啦。即係女係一樣嘅啫嘛，你可以同一樣去，但係因為其實嗰間場幾撚旺下嘅，你一定要係好幾準時去到攞房。咁唔係咧，間房係冇嘅，所以你一定要係有個團長會好啲嘅。咁我話講下啦，我話點解我自己唔係一個搞團嘅團長啊？你睇下呢一段咧。佢個宣傳，嗱你唔好講個名同埋 QQ 號碼出嚟 ,OK? 你可以讀一下喂。 Hello, 我係乜乜咁樣算啦。 Hello, 我係交叉交叉。QQ 係交叉交叉交叉。WeChat 係交叉交叉。咁就好歡迎你加入一齊玩。逢星期二、四、五、六都有沙灣網聚 party。因屬網聚關係，為免有人走數，到場會即收網聚費用250蚊人仔、大支老青任飲到一點、逢星期二 and 四新災網友230、限首次網聚、不飲酒真係飲茶坐女嗰啲收兩嚿 係呀飲茶啊其實 飲茶綠茶定普通普 普通茶普洱啦 OK 咁來回車費晚餐小食特飲女坐台費是自費的、即除了女坐台費之外呢就來回車費晚餐小食特飲呢、這兩嚿人仔或者230人仔或者250蚊人仔已經包曬。 不包的了。 包埋嘛。 不包坐車只是包飲酒。OK。 200蚊人不包。 都是。總之你交個團費就是包。 我即是換句話講來回車費晚餐小食特飲坐女嗰啲全部自費啦。咁如果師兄呢搵多個一個女女坐台的話呢就每多一個女女就加收五兜嘢酒水費本網聚有香港品牌嘅 condom 免費派發咁由邊度提供啦咁佢話佢哋去呢個交叉山雞啦 山雞啦 其實那些場名不噏 了不噏了不噏了 費少度的大 佬他有很多很多場即是話真的這個網友呢除了你是跟他團 即是起碼我乍眼望下去起碼這裡都有成四五個場 即是在沙灣呢這個網友除了有團之外呢他是某程度他屬一個 daddy 來的 ,ok? 他可以幫你訂台 即是沙灣通囉我們叫 做。沙灣通啦這樣呢那就可以很多你的玩法啦那我看這樣呢都不是他可以探到我的地方你看看這一段你由平日開始好不好由平日開始開始 Sorry 你都不要講他跟我講 平日七點至八點是最瘋狂揀女時間他們會蜂擁而至如果你坐低的話只會看到媽咪 and 波 同埋個女的波 後面有乜女你一定係 睇唔到係多到咁 ,ok, 嗱我就曾經將呢一段嘢呢就貼咗喺我哋嘅聊天室 ,99% 嘅網友都話佢夠噏以我做證佢都係夠噏但係夠噏嘅程度只係 70%, 即係 30%, 喂真係睇撚到你唔睇呀話真係聽但你又講到好似睇唔到後面呢即係幾重女呢即係三 除非個媽咪身形龐大 除非佢咁講法係應該係三四十條女㗎嘛即係為之二三十條女先可以做到咁嘅嘢唔得其實都係十零條呢就十得喂都好洶湧㗎喇 夠用咪得囉 好洶湧㗎喇話聲呢咁佢嗱你睇下啦佢可以做到咁詳細啲嘢俾你我搞所嚟嗰啲我哋自己網友玩而家唔可以叫團啦我哋要玩我搞幾年 都冇一個盡量嘅方案，即係我唔識話，如果網友係收500嘅，如果嗰件女你坐多件嘢，我收多100，我唔識 ，OK， 我又唔識得，喂 DJ， 我真係可以唔嗌嘅， 阿牛哥， 我又唔識， 嗱老實地說，我雖然唔知呢位團長究竟佢應該有正職嘅，咁但係問題調翻轉一樣嘢，喂，人家有心去搞呢啲網聚，絕對唔係做義工㗎啦，心信，啱唔啱啊？阿牛哥，但係你個角色咧？你都唔係義工，但係問題你啊身兼多職，你邊有時間好似人咁投備？ 真係好簡單。我話咧，我每一個團我都錢賺嘅。我話埋俾你聽，我唔怕同你講。但佢基本上$50到啦，一位網友。 啊、 就近期啲團咧，跟住嗰$50我就捐埋出嚟添啦，係咪先？嚇、啊！咁我有錢賺，我唔會呃你哋嘅，我冇、啊、我戇鳩，我唔會蝕。總之一號咧，我唔會蝕俾我嘅網友。 嚇、 啊！我唔好似阿碌咁啦，啊佢搞個團一齊玩。每人就應該650嘅，佢收600，咁如果譬如好似阿碌咁嘅玩法， 其實阿碌係做老細嘅， 係啦，我就650咧，我一必定收硬你700，OK， 一係咁啊，當然啦，所以啲網友追緊阿碌咯，係先有佢咯，我都而家都追緊阿碌噶，上個禮拜嗰次我未俾佢，上個禮拜追 呢啲團長好啊， 啲團長好啊， 有車啊呢啲， 車數啊，其他網友我唔得噶，或者咧， 嗱幫襯你夠10次咧就先一扎數啊， 幾好啊，即係阿碌呢只。冇得頂，即係你諗下，人類可以做到咁樣，即係睇 DJ 嗰度，咩？睇 DJ， 我話，兩件咪兩件咯，三件咪三件咯，我照俾噶。 唔係，即係佢做得比較細心啲、仔細啲。 一佢賺錢，二來講錯女，喂，啊呢位網友係從來冇錯過女啊，佢唔錯女啊，佢係負責做嘅啫，等於佢 一 啲係 DJ 加爹哋加媽咪嘅咋。佢身兼數職啊！頭先你叫我去玩，我唔撚坐台，我仲要陪埋你班冚家產玩。 我睇住你變支樂器，我啊仲係人一個。 係咯，我仲係人一個，我有冇搞撚錯？我即係所以如果我比喺呢個網友嚟講，我可以咩搞團啫？所以我以後我唔會搞團㗎啦。我只係叫以後都要叫網友出嚟玩，冇資格講搞團，人哋真係夠資格有成啊！ 所以啲錢係抵人哋賺嘅， 抵人哋賺呀， 即係有血有汗㗎， 而且賺得你幾多啊？ 咁咪就係咯， 任飲七點，任飲到一點啊！ 大佬，你要溝架七人車翻嚟都唔係容易㗎。 咁都要俾錢嘅。 即係唔係嗱？當然你要俾錢，但人哋收得你咁平，咁啊當然你梗係要溝掂人哋。 我講埋先啦，佢坐嘅七人車，我俾20皮嘅啫。 啊， 即係$20一位嘅啫，七人車。 咁但係你坐 van 仔$10位。 $10位， 係咯。 佢仲要交埋佢一個微信，教埋我係點樣坐喺羅湖商業城坐$10 van 仔啊個方法啊，喺邊度坐車，邊度落車。啊！總站落車行落翻落嚟，搞埋你啊！有啲你好詳盡嘅， 一個沙灣通嚟嘅。 所以我憑咩搞團咧？呢位網友先係嗱，我係咁講，我盡量希望可以捉到佢。你知好似佢呢啲㗎啦，過年咧應該冇乜生意嗰個股。應該好得閒啦，應該偷你鋪嘢做，咁嚟宣傳下又好啦。我即係我俾你宣傳嘅呢啲，我覺得你未宣傳， 幫佢開下年咯， 幫你開下年啦，幫你宣傳下啦，或者你過嚟傾下啦，或者你成日喺嗰個網頁嗰度，嗰個討論區嗰度傾偈，咁嗰度我都好熟嘅，其實係咪先？咁啊， 不如影下 QQ 啊 WeChat 等佢自己響啦。 OK 啦，你自己響咁樣，譬如中意咪咩咯？但好有咧，好有聽網友，如果你真係可以。嚴我出去嚴貴$250 ,ok, 靚妹樣話一 Q, 如果呢三樣嘢你係鍾意兩樣嘅呢呢啲團呢你必定要參加㗎 或者呢一條友一志工 係仲有一志工 想搵人陪玩嘅 係啦 即係就比較容易啲 佢係二四咩話二三四咩 五四五六 時間大啦嗰啲有時間係啦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返嚟再傾 拜拜。